第75集，有圣上在。 孙小山是监察处的小小官员，他出生在一个大雪天气，被父母抛弃在了老树根下，被人捡了之后，便是猪狗不如的过着在人脚底下捡食吃的日子。有钱人们对他动辄打骂，孙小山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扑上去舔有钱人的鞋子，那些人就会笑，然后放下脚，让孙小山给舔干净。这样的时候是最不疼的时候。孙小山要是能舔得干净，还能得到一碗不是那么猪食的饭，那饭香的，他只要一想起来就直流口水，于是就舔得更加卖力了。有钱人叫他畜生，说他猪狗不如。孙小山心道， 我还羡慕那些猪呢，被宰之前还能吃好多顿饱饭，还不用挨揍，不用舔人鞋子，那多好啊。 孙小山羡慕极了，所以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想做一头猪。就这样赖活着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孙小山长大了，每次一碗的寡汤水吃不饱了，半夜饿得咬自己的肉，有时能咬出血味儿，又恶心又急切地吮上一口，恨不得自己吃了自己，但又怕疼，饿得连干净的土看着都直咽口水，闻着饭香就满肚子抽筋。之后有一次，有钱人家带着客人来让孙小山舔鞋子，孙小山以为有饭吃了，着急扑上去就要让客人开心，客人却一脚踹上了孙小山，把孙小山踹得都要死了，客人还厌恶地说， 真恶心。 随后恶心的孙小山便又在一个大雪天气被人卷着草席扔在了乱坟岗里。孙小山又饿又冷，等他最后钻出草席的时候，真的以为就要死在这里了。 死了也是解脱啊，这样绝望的挨饿的人生，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然而在大雪那日，孙小山被监察处的人给捡回来了。他原本以为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他舔鞋的地方，但监察处的人给他们这群瘦骨嶙峋的人提供了暖和的衣服，带他们回去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们香喷喷的大白粥吃，粥里加了咸菜和脆脆的萝卜，那味道绝了。活到这么大，这是第一顿好吃的能感觉到饱的饭，吃的孙小山舌头都要被自己吞掉了。他边吃边哭，眼泪砸到碗里都能在白粥上砸出污泥。给他们饭的人还笑着道， 哎呀，慢点吃，还有一大锅呢。哎，你们可真是可怜，这几天只能吃粥了，等你们缓几天，咱们这儿还有大鱼大肉呢。 大鱼大肉我们也能吃吗？ 你们不能吃谁能吃啊，过两天有你们福享呢。 啊，我会舔鞋子，你们需要舔鞋子吗？ 被他问的那个官员一愣，随即难受地拍了拍他的脑袋，手掌温暖的感觉孙小山现在还记得起来。 放心吧，有圣上在，没人敢让你舔鞋子的。 孙小山感觉害怕，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会，可什么都不会的自己有什么资格去吃顿饱饭呢？但他们真的吃到，等吃了许多许多顿的饱饭之后，他们见到了大碗大碗的肉，那些肉摆在他们面前，孙小山第一次见到时眼睛都红了，那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肉。孙小山吃一块肉都要舔上十几口筷子，他觉得自己吃肉是在玷污肉，他替肉觉得委屈，但却又忍不住渴望，一口又一口的大口吃着肉。那天他吃肉吃到了饱，第二天起床时，孙小山又吃到了一顿饱饭，这是在进监察处之前都不敢想的日子。等到之后孙小山开始学习认字，学习各种技巧的时候，第一堂课上，监察处的前辈曾对他们说过一句话。前辈站在窗口，落日的余晖洒下， 这世界上总有些人对咱们百姓不好，让百姓们吃不上饭，而圣上是唯一对我们好的人，他想要保护天下百姓，让天下百姓们 吃得饱，穿得暖。但总有一些人，他们要来动摇圣上的江山，他们不想要百姓好过。 孙小山对此深以为然。整个监察处对圣上的忠诚是外人想象不到的。监察处创立的时间早，圣上缺人用，因此人人都努力得很，努力养出健康的体魄，努力去为圣上办事。孙小山拼了命地学习，想要回报圣上。而等他学成了，开始为圣上做事时，他见识到了许许多多想要动摇圣上江山的人。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其中的大头。马匹踏过了利州的边线，身后的精兵说道： 孙大人，这就到了。 孙小山从回忆中拔出神，他怜悯地看了一眼路旁行尸走肉一般的农户。 咱们快马加鞭，去找出那群土匪落草为寇的原因。 看吧，在圣上励精图治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败坏圣上的江山。这些大恒的百姓都在过着被贪官奴役的日子。在圣上的治下，他们本来是可以吃饱饭吃上肉的，可这大好局面全被这些蛀虫给毁坏了。监察处所有人的目标就是将对圣上有害的所有蛀虫一网打尽，没有人可以阻止圣上将大恒变得更好的脚步。监察处的人在反腐活动开展之后，就将利州的情况先一步禀明给了顾元白。顾元白看完之后勃然大怒，利州的知州今年处决了一个贪官污吏，这贪官据说为非作歹，强抢民女，贪污成性。利州知州查都没查，直接将此人给押入大牢。后来这个案件经过大理寺审查，发现有疑点，便让利州知州重新决断。但利州知州一意孤行，直接将这名官员给斩了。监察处有人查到，被处死的官员虽然有贪污行为，但罪不至死，更没有为非作歹、强抢民女的恶行，完全是他人造谣诬陷。如果只是这样，那只能判知州一个判案有误、是非不分的罪名。但监察处一查，查出了一件好玩的事儿，补上这位被误判处死的官职的地方官，竟然是京城双城学派的人。细细一番调查之后，监察处的人发现知州也是双城学派的人。结党营私，帝王生平大忌。顾元白看着监察处送回来的信，圣上的怒火让殿中的人瑟瑟发抖地跪倒在地，他冷笑两声： 好，好得很。朕才清洗了前朝内廷，官员之中的党派不敢结，就拿着学派开始结党营私了。 顾元白将信纸放在桌上，还是怒火烧心，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冷言道： 将国子学掌教召来。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